irrelevant to something 就可以了。 哎，就是跟什么有关 ，irrelevant to something。Relevant to something or irrelevant to something， 与什么有关？ 对 ，relevant 是与什么有关？ 哎， 那它的后面呢？一定要接上是这个介词 to， 后面接 something 就可以了。 就是你 irrelevant to something 啊，你跟什么事儿无关呢？ 嗯， 哎，要接一个 to，所以这种介词也要记好了，不能随便乱用啊。 对，没错。 好，最后。很多人认为政治和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关。Many people consider the politics irrelevant to their lives. 这个里有个小的表达哈，就是 many people consider politics. 你看这个 consider 它的后面呢接 something， 然后接上呢是宾语的补足语，就是你不要把它写成是 consider 然后 politics然后什么 are irrelevant， 这就错了。 不用，就是直接 consider something，然后加形容词就好。 对， 认为某人某事怎么样？ 没错，那这个句子挺好玩的，说很多人认为政治与他们的生活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无关联 ，not connected。其实非也， 其实非也， 只是说大家是这种看法而已。 对对对， 这个例句也挺好的，写实。 对，没错。好吧 ，irrelevant 也给大家讲完了。 哎， 在这三个单词当中呢，都有一个前缀，就是 ir， 它呢和相同的辅音词根叠加在一起，表示的就是不、无这样的意思。 而且我们也学到了 ir、il 这样的前缀。既表示不无，同时它也要 double 一下后边的那个词根的首字母， 辅音字母。 哎，辅音字母， 没错 啊，这是两点最重要的，大家都记住了。 当然，我们还学了好多词根啊，你比如说 RAT 挺好玩的。 哎，真有意思，你发现那个什么理性规则呀，都跟那个 RARE 有关系。 哎，对，没错，没错， 是吧？记一下，记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些单位计量的前缀啊，第一个叫 kilo。 kilo 这个前缀呢表示的意思就是千啊，一千两千的千。 哦，它就表示千了。 对，没错， 千。我们生活中用的最多的一个是呢重量单位，千克， 千克。 一个是 长度单位， 千米。 对，没错。那咱们先来想一想哈，千克，克大家会说吗？ 公斤啊。 啊， 您是说英文是吧？ 我说克 啊， 一克啊， 克，一小克叫gram。 哎，对了，那您想想吧，这个一千克那就是 kilogram， kilo 千 加 gram 克 就是千克。 对，没错。说到这儿哈，我想和大家说一点，咱们夏天大家都爱喝水是不是哈？当然有时候大家也会喝一些什么奶茶呀之类的啊。不过我最近看那个消息就说有的那个奶茶，说有的啊，哎呦喂，那个里面一杯奶茶里面那个糖啊好几十 kilograms 啊，好几十千克。 哎，不是好几十，不是好几十克， 好几十 gram 啊。 哦，所以说， 所以说还是喝白开水吧， 多喝点水。 对， 咱傅老师最喜欢喝那彩色饮料了 啊， 每次见他喝那饮料都不太相同的， 没有， 一会儿蓝的，一会儿绿的，一会儿粉的， 还有粉的， 哎呦，那些瓶瓶罐罐可多了，最喜欢喝糖水了。 我现在重新做人了，每天都喝白开水了。 真的， 真的，您看我表现啊！ 我一会儿下去看那柜子，我就知道了。 Behave irrationally。 哎呦，傅妈真是一水控， 水控啊！ 而且是爱喝甜水，就爱喝甜水。 哎，重新做人啊！好了，咱回头来看这个词儿，大家记好了吧？千克就是 kilogram。 kilogram。因为千克呢是什么意思啊？是一个 unit for measuring weight。1000 grams 就等于 1000 grams， 等于一千克。哎，一千克是不是就是一公斤的意思？ 就是一公斤啊。 那我问你一个啊，三公斤大米怎么说呀？ 3 kilograms of rice。 啊，两公斤大米呢？ 2 kilograms of rice。 我考您难的啊，就是说这个面粉啊是按照公斤出售的，不是按袋儿，按公斤出售。就那个按您会说吗？ 按我会啊， 啊， 就是 buy 什么呗。 哎呦，您太厉害了。 buy the kilogram 就是按公斤卖。 那面粉按公斤卖呢？ 面粉这词儿我最喜欢，因为它那读音吧，跟那花儿一样，叫 flower。 flower。 f l o u r。 那这个面粉它是主动卖还是被卖呢？ 被卖呀。 flour is sold by the kilogram. 明白了 ,flour is sold by the kilogram. 这里大家要记住哈，由于啊它不是一个具体化的多少什么什么千克了，它是一个抽象概念。 哦、 所以 by 的后面必须得接上 the kilogram。 大家这块一定要记住哈，按公斤按千克按克怎么怎么地，一定是 by the kilogram, 或者是 by the gram。 哦，明白了哈、嗯，这也是重点、嗯。 对， 那我们再来看千米吧。 好， 千米这一千米就等于一公里，是吧？ 是， 就等于 a thousand meters。 a thousand meters。 meter 是米、嗯、，a thousand meters 就等于 kilometer。 好的 ，kilometer、 啊。所以大家终于明白了，原来 kilo 的意思呢是千。 对，哎，戴尔金丁老师，您发现没有？就还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个词读成是 kilometer。 其实这个词读音就是 kilometer、 嗯、 啊，只是说呢，我们先读 kilo 再读 meter、嗯、给它合起来叫 kilometer。 对对对， 实际上它的读音是 kilometer。 对，通常这个英国人呢会读成这个 kilometer， 对吧？但是这个北美英语可能会读成 kilometer 啊。对、嗯、对，但美国人都是 kilometer kilometer kilometer。 行、 啊、是这个读音了。 嗯， 好，说了千，咱们再来说一个小单位啊。 嗯， 前缀叫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叫做 milli 啊 ，milli 就是 m i l l i， 哎，它不是迷你那个词，它是 milli milli、嗯、 是 milli， 嗯， 它是 l 音，还不是 n 音。 明白了，我记得啊，如果我们是 m i l l， 它表示的是啊百万的意思。 对 ，m i l l 是百万， 但是 m i l l i 就表示的是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了，一下子怎么比这缩那么小了？ 对，没错， 这渺小到尘埃里了。 是啊，所以朋友们哈、啊，这块一定要注意了，就可能就是后面稍微变一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嗯， 这就是毫厘。 是 毫厘这单词来了，毫厘， 毫厘， 毫厘就是毫米呗，millimeter，meter、嗯、meter 是米，对不对？ 嗯 ，m e t e r 是米， 对， 加上一 milli。 那就是 千分之一米， 千分之一米， 那就是 毫米了。 毫米， 嗯， 其实这什么千分之一，就是咱们所说的毫。 对，我觉得就把它翻译成毫就得了， 就是毫， 是吧？毫、嗯、啊， 但并不是土豪的豪。 我刚想说嫁入豪门， 是这什么嫁入豪门？你说你自己行吧？ 不是，你想哈、啊、，M I L L I 是我表示的是那个豪啊， 豪。 对吧？ 豪， 对，但如果是 M I L L， 就表示的是真的是豪门的豪了。 哦， 您发现没？ 哎，对， 是不是、啊？ 那个就百万了。 对，所以这个豪不是那个豪，那就要记住啊。 此豪非彼豪吧？ 行 啊，豪克， 豪克。 刚才才说了克了 gram 啊，那我知道吧，就是 milligram。 对 ，milligram。 嗯， 豪克。 那我再问问您哈，毫秒怎么说呀？ 您加上您时间了，是不是？ 是。 好。我知道，叫 millisecond， 秒原来就是 second， 所以说 millisecond 毫秒。 对，傅老师， 哎， 犹豫的瞬间 啊， 是吧？如似万年。 哎呦，这个经历蛮痛苦的。嗯， 对吧？有时候你犹豫的那个瞬间，稍稍犹豫了一下，但是感觉像、嗯、像什么？像、嗯、 度日千年， 对， 是吧？嗯， 就是那种 I hesitated a millisecond too long， 就是我犹豫不决啊，觉得那一毫秒都是那么的长啊， 稍稍犹豫了一下。 对，曾经有人就问我说，那个你媳妇儿跟你妈妈掉河里了以后你救谁啊？然后结果我们的那位就说了，不要救我，救妈，救妈妈。后来我说，为什么你这么大公司啊，是吧？然后他跟我说一句就我终身难忘的话，他说，媳妇儿你可以有好几个，但是妈只有一个。哎呦，从此以后对我们那位是刮目相看， 目的达到了、嗯、 对对对，厚黑，对对 对， 对， 目的达到了。 就在我还在那个 hesitated， 你知道吗？ hesitated， 就你还在那个犹豫的那一 啊、 嗯、那一 那难受的时候， 一万米的 啊 时候 啊，然后我们那位是 millisecond 就给我解决了， 大义凛然的就帮你解决了， 解决了， 反正这事儿也不可能发生、啊、 对对对， 还不如说好听点， 可不吗？啊、嗯，所以论智商、论情商、论颜值， 驸马都败了， 全败了，对， 一塌糊涂， 你说什么都对了。 啊，学到了这个啊 ，I hesitated a million seconds too long。 哎，这句话真的写得特别好，它是一个反义法，我们译成是我稍微犹豫了一下。 他说我犹豫的时候啊，这一毫秒、千分之一秒都什么？ 那么长， 都是那么长。 所以他其实想强调的是，真的好痛苦啊，那个时间就是很短，但好痛苦啊。 但我犹豫了一下。 是的，嗯。 是的， 媳妇儿真懂事儿。 有人说还以为是天太热了，水里待一会儿。 那个悠悠琴瑟同学，你比俺媳妇儿还厉害。 小嘴真甜，犹豫中，哎，犹豫中可以。I hesitated a million second too long。 哎，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个句，我但是我觉得这个句子特美。 我觉得也是 有意境， 对， 很有意境。 对对。所以你看，他是要写，它是一种比喻性的嘛。对吧？就 figurative， 它是一种比喻性的。 好，这两个单位，一个千，一个千分之一，大家记好了。 是。 接下来我们再进入到一个前缀，叫做 miss。 miss。这个词儿，这个前缀啊，大家记住，它表示的是错误的意思。我相信朋友们都记了一个单词叫错误，英文怎么说 ？mistake。 mistake。那您看看 t a k e 表示哪的意思 ？m i s 啥意思呀？ 错哪？错？ 拿错了。 拿错了。 那您说您是不是犯错误了？ 哎 ，mistake。 对不对？ 哎， 所以朋友们注意了 ，MIS 它表示的就是错误。 好，来学新单词。misfortune。fortune 这个单词。fortune 表示是什么？财富或者是运气。 好运气。 它就这词儿吧，就这意思吧。 对，所以你祝你好运，是不是 good fortune？ 对不对？ 哎 ，wish you good fortune。 对，那这个里面的 mis 表示的是坏，所以言外之意就是坏的运气、倒霉的运气， 那就是不幸 或灾难、 厄运。 哎，对， 叫做 misfortune。 misfortune 它是一名词吧？ 没错，通常是一个名词儿、 哦，是个名词哈。不幸的那些事故啊。情况啊，事件啊， 其实就是我们说那个 bad luck 啊，是第一个意思。 它可能比 bad luck 还要差一点吧。 反正是很不幸了，对不对？ 他一生中啊经历过巨大的不幸。He has known great misfortune in his life。 在这个句子当中哈，有一个亮点就是 he has known。 He has known， 他知道了。 对，其实在罗素的这个 How to Grow Old 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些表达，就是说他经历了这个什么四季啊，作者也没有用has experienced， 也是用这个词叫做 has known seasons。就这个词特别好，就是那种知冷暖，就那种经历。 冷暖自知。 哎，对，所以这个词儿好。那后面的是一个 great misfortune， 巨大的厄运， 巨大的厄运 in his life。 那就说点小的吧。说，我们不幸呢，遭到了猛烈的暴风雨。英文就说呀，说 we had the misfortune to do something。我们有这个坏运气来做什么事情？ 哎，这挺有意思的。 We had the misfortune to run into a violent storm。 run into 等于 run across 啊，就是我们说的。不期而遇。 不期而遇。 对。 遇到了。 对，这个 run into， 大家好好背一背哈，你不要有什么 meet， 这个词特别的好， run into a violent storm。 那有朋友说，老师，那光有厄运，那我要承受厄运怎么说呢？我就承受，有一个短语叫 bear。 对，没错， bear。 叫 bear， 就是忍受承受嘛。 没错。那它都是一个过去式，就是 bore。 bore。那她勇敢地承受不幸的遭遇。 She bore her misfortunes bravely。 所以这个里面的 bear one's misfortune 就是遭受了这个不幸，但是她会勇敢地承受。 对，承受。好，就是这个单词叫做 misfortune。 对， 不幸的、不好的运气。 我觉得灾难。对，我觉得金老师给大家的这一页当中的哈，无论是从句子还是从词组的搭配都非常地道， 很好， 很经典的句子。你看第一个经历了，他用的是 known， 这次特别好，对吧？不幸遭遇了是 have the misfortune to do something。 哎，开眼界了哈， 真的挺好的。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叫 misunderstand。这个就太好猜了， 是 understand 是理解， 对。 加上一个否定前缀 misunderstand， 那就是 误解。 不理解、 哎、对没错 不明白 那就理解错了呗 理解错了、嗯、叫误解 对曾经我认识一个老师啊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就专门研究的是这个东西方的对同一表达事物的不同的语言的用法然后就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对于老外给咱们的一些用词在内涵上其实理解上是有问题的 没有完全理解到 对其实就是这个 misunderstand、 哎、说真的这一个语言里真的不能完全理解另外一个语言、嗯、就像一个人他不能完全理解另外一个人一样 真是真是 嗯， 对总有一个什么东西隔在那里啊。 就是你不能完全把握到那个意图 是 有时候你看你说你说啊、哦、我完全误解他的意图了 嗯 I completely misunderstood her intentions intentions 就是意图所以你看 misunderstood her intentions 就他那个意图被我给理解错了 对 嗯嗯 像现在不是大家都写微博啊发朋友圈什么的 嗯嗯 是吧 嗯 就是你发现没有其实有时候你发的吧就别人就不能理解 是 都能按照自己的意图理解 而且我就发现现在比如在工作当中哈我宁可打电话或亲自走到你面前说这个事儿我也不会用任何的就什么电脑啊什么东西去因为一定会有这个信息的错配 就是还不如就是语直接用语气来表达 对没错见面说、 啊、见面说、嗯、有话当面说 对对对 有事儿当面 battle 可以对对对、嗯、 所以就是 misunderstood 这个词误解哈 没错 哎您别误解我的意思这句话用得多 嗯 don't misunderstood me don't misunderstand me 千万不要误解我呀 啊、对 ,don't misunderstand me, 嗯 别误解我、 嗯、 你别误解我。 对那我对你所做的一切我是很感激的。 I'm grateful for all you've done. 啊、嗯、大家要看那个甄嬛传啊经常看到这句话。你误解我了。 嗯 ,don't misunderstand me. 嗯 嗯 对谁知道误解没误解、啊、 深宫大院 没准是理解了。 啊、哦、啊、哦、是是是。 嗯 嗯 普华怎么这么爱看这些剧啊我怎么。 啊啊、 嗯、没怎么看过。 是吧那您高大上。 那可不嘛。 哎你这样接上了哈。 这语气接的也不错。 对。 那可不嘛。 不然呢是吧 不然呢 对。 哦我一定是误会了。I must have misunderstood.、 嗯、 have done something, 就是对过去一个事情的推测。 对。后面这个 I must have misunderstood, 我们可以把它连起来就是I must have, 就是 must.have 连在一起哈 must have misunderstood 嗯当然这儿应该说的是对过去的一种推测啊 是的 嗯 好来看最后一个单词 misuse 我们都知道 use 表示是使用啦对吧然后前面接上这 ms 就是错误的使用至少从字面上是这样理解的 the act of using something in a dishonest way一种不诚实的方式使用 或者呢 一种 for the wrong purpose 嗯，就是你的目的其实都是有问题都是错误的看来这个词我们可以理解成是误用或者是滥用 或者是盗用 嗯， 反正不是什么好用处 因为这不都说了吗 wrong purpose 它一加上 miss 以后啊这含义就否定的光光的 就不好了嗯 alcohol misuse 嗯，那就是 滥就是酗酒 酗酒 drug misuse 滥用药物 对它很像那个词叫 abuse 对 abuse 也是 AB 我们也哎刚学过没多久啊哎挺久了吧有几个月吧也是非正常的 对没错所以就是用的不好嘛是吧但这个词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虐待的意思 abuse Abuse 是虐待 对没错 但 misuse 好像也没有虐待的意思 它应该是就是滥用但并不是虐待的意思了啊 嗯 嗯嗯 滥用职权 嗯 the misuse of power 或者是 authority、嗯、 这个好 对滥用职权 这个好 嗯 就是 misuse of power 就是、 嗯、 权力 就是你错误的用了你的权力嘛 Authority 也是权力嘛 是一种权威可能会更大一些了 对 嗯， 所以它是 misuse 大家可以跟那个 abuse 一块来记嘛 对没错没错 挺好的 对就那个 abuse 大家记住啊通常还是一种虐待啊，比如我看一个文章如果你每天给孩子喝碳酸饮料的话这就是一种 abuse 真的 用 children abuse 对就是虐待儿童这是美国的法律规定的 真的 嗯 对，所以你就想那个词是虐待，但这个呢，这个misuse 更多的才是一种就是滥用， 滥用错用嘛。你看他说了、哎、the act of something in a dishonest way， 嗯， 一个不诚实的 对 方式在用。 对，还有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有一些什么 QQ 啊之类的，盗用，盗用了人家的号码。 Misuse 也是用错了， 用错了。嗯、 哎呀，这个用，反正用要用的不对，那就是 misuse。嗯、 对，没错、 啊。用的对，那就是 use， 是 正常的 use。 还有今天早上我看一个小的图片，挺好玩的哈。大家早上起来迷迷糊糊刷牙，结果呢，把那个就本来是用牙膏刷牙嘛，对不对？结果他用什么别的了，什么洗面奶啊、管的那种。然后还有朋友说用了什么什么什么脚气膏，然后放在牙刷上还在那刷呢。 那都困成什么样了？早上起不来、啊。 当时说，因为这味儿挺好，挺清凉的。一看， 哎呀，睡的是有多迷糊啊 ！Misuse 啊、嗯、，misuse 就是用错了，是吧？ 嗯 啊，哎，大家就说了嘛，哈，说你看，听新闻说一些老喝饮料的小孩几岁就得胃癌了。 哎呦，这样啊？ 哟， 嗯， 真是的啊， 嗯， 要注意， 注意， 要注意， 喝白开水吧。 我们最早几期就学过 abuse 这个单词、 嗯、 那个就有虐待的意思。 是的，嗯 abuse 啊、嗯、非正常的使用。 对，四六级当这个词考的太多太多了。 哦，四六级也考的很多。 对，虐待。 是 abuse 考的多。 没这个词也有。 啊、misuse 也考的多。 也考的多。 啊 嗯嗯。 哎说到那个说到刚才的那个就是 mini 这个单词， 嗯， 咱们大家伙儿是不是记得一个单词叫千禧年？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是吧？ 嗯、 千禧年、 就是、millennium 啊，就是 millennium。 嗯，还有一个是百万富翁，大家记得吗 ？millionaire。嗯嗯， 但您说那个 百万， 对， 千， 那个是百万。 啊、 嗯、 啊、嗯，对。 但是这个 million 是 mini 是千。 对， 那这个 millennium 是指的是什么？是一千年。 仔细看后面，哎，对对对，没错。 你看，仔细看后面，它是 millen， 对 ，nium， 没错， 千禧年， 千禧年。 我们过那2000年的时候， 也是这个， 都说是千禧年， 对 ，millennium， 没错没错， 也不是这个前缀吗？ 嗯嗯，所以就是大家再去学前缀啊、词根啊等等，你是要活学活用的。它随着时代不一样，它也赋予了它有一些新的意思。啊、 是的， 但是你会看这个，不管它是百万也好，还是千也好，至少它还都是跟数字相关的。 它是单位嘛，表示 单位的，对、嗯。 好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介绍的几个前缀呢，现在我们一起把这个读音给大家走一遍。IR 放在同辅音词根前，表示的是不或无。 Irrational 不合理的。 Irregular 不规则的。 Irrelevant 不相关的。 K-I-L-O 表示千。 Kilogram 千克。 Kilometer 千米。 M-I-L-L-I 表示千分之一。 Milligram 毫克。 Millimeter 毫米。 Millisecond 毫秒。 M-I-S 表示错误、坏。 Misfortune 不幸、灾难。 Misunderstand 误解。 Misuse 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表示误用或虐待。 好，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几个词汇了哈。 嗯， 好，再总结一下 IR IL 放在同辅音词根前，一定是要 double 它的那个 同辅音的词根字母。 嗯 嗯， 然后他们表达的意思呢都是不无 No 哎，也可以跟着当时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那个例子、嗯、illegal， 对， 一起来记 illegal， 那个是 I L， 嗯， 因为 I L 我们讲过了呀。 哎呀，上节课吧。 对呀 ，I L 是专门讲过了的呀。 嗯， 是吧？在这里也能够听听啊。 对。 然后这个 kilo 表示千、啊、 嗯 ，milli 表示千分之一啊。注意这个读音，它不是 mini， 不是迷你的意思了。 对。 哎，这个 mini 它也是一个前缀耶。 表示小的意思。 是吧？ 嗯、 很小哈、啊 嗯。对。 好 ，miss 表示错误坏啊！昨天我们的那个 美文 里头还有一个 miss 的前缀 啊、哦，是啊， 还讲到了，不是哪个词我给忘了， 嗯，回去看看去。 然后下一节课当中，我们会带来 嗯 大的宏观的、小的微观的啊，它也有专门的前缀， 对，没错， 表示那意思多的。